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直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物资学院、天津财经大学还有厦门大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问题，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可以直接提问留言。另外您也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我们的主持人姚迪呢也正在场外恭候着各位的电话。即将到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教育面对面呢依然要为大家提供最为周到而且最为贴心的高招咨询服务。我们在4月29号也就是今年五一小长假第一天上午的8:30会为大家继续推出高招的大型公益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一二本院校相关的招生政策进行详细的解析，另外对于中外合作办学、双培、外培等等会为大家做一个对比的分析解读，解决考生自我定位还有院校定位的困惑，特别是在一模考试结束之后如何通过自己的分数和排位来确定自己的学校。我们在这场讲座当中会邀请相关的专家老师为大家做详细的指导。那么这场讲座呢一共只有300个名额，只有300个名额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拨打预约电话573545675 573545567，拨打这部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另外我们今天的为大家介绍的这场高招公益讲座的相关内容也已经推送到了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当中了。今天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号当中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啊，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可以进行同样的报名。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啊要为大家介绍的4月29号的这场活动。再次为大家强调，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提供直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物资学院、天津财经大学还有厦门大学。大家有问题赶快拿起手机发送您的问题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校全面排查学生用网情况，规范学生使用手机。北方工业大学今年在京新增大数据专业，宁波诺丁汉大学给予北京优秀考生全额免学费奖学金。今年本市回户籍中考生将不能参加名额分配。下面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通知要求各地组织中小学校迅速开展一次全面排查，了解掌握中小学生使用网络的基本情况，重点排查学生沉迷游戏等问题。同时要求严格规范学校日常管理，各校要加强午间、课后等时段的管理，规范学生使用手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终端的发展，成瘾性网络游戏、邪恶动漫、不良小说、互联网赌博等不断出现，造成一些中小学生沉迷游戏、行为失范、价值观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的学习进步和身心健康。近一时期甚至还出现了人身伤亡、违法犯罪等恶性事件。 北方工业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招生负责人25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发布了三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北方工业大学今年在京预计投放计划1300人左右，学校今年继续实施大类招生，专业目录包括7个大类、18个本科专业、4个实验班。此外，今年还新增加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学校2018年双培计划招生224人，涉及到12个专业，与北师大、北航、北理工等9所中央院校合作。外培计划相较于去年增加了8人，共计招生40人，涉及到5个专业。报考外培计划的考生要求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10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在京招生计划持续稳定，2017年在京招收本科115人，专科100人，共有16个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3个专科专业全部在北京招生，而且文理兼招。学校2017年底开展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交流项目，与人大开设相同的13个专业，将各专业派2名学生前往人大进行为期一学年的学习。此外，在今年暑假还将会另外选拔15名学生赴人大参加人大的国际小学期的学习。宁波诺丁汉大学今年在京招生计划保持稳定，并且将是生源质量适当增加计划。今年新增加航空航天工程专业，招生规则与往年无差，要求考生达到一本线以上，而且英语成绩115分以上。如果报考英语专业，英语成绩需要达到120分以上。为了鼓励北京生源报考，学校还将对理科高出一本线125分、文科高出一本线95分的考生给予4年共计36万的全额学费的入学奖学金。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下发通知指出，学籍和户籍不在同一区的本市中考户籍考生可以自愿选择在学籍或户籍所在区报考，但是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考生在报考前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慎重选择，在规定时间内确定在学籍或户籍区报考。值得注意的是，回户籍报考的考生不能够参加名额分配招生。若报考城区学校面向城区和郊区招生的特长生项目，其学籍和户籍需要同属城区或同属于郊区。回户籍考生应在学籍所在区报名，并且建立电子档案，参加英语听说计算机考试、体检、选考和体育现场考试。文化课考试和录取在户籍区进行。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与新东方联合推出了全新的雅思学习产品——剑桥新东方雅思综合课程。这是剑桥雅思官方首次与中国机构合作研发教材。剑桥雅思官方将首次使用剑桥学习者语料库当中的中国雅思考生的数据，打造贴合中国人群学习特点和需求的专业课程。据了解，这本教材基于大数据研发，将线上线下学习紧密结合，同时在培训当中不仅仅是雅思备考，还延伸到了出国后的各类场景中的学术能力的训练，不仅提升雅思考生的应试能力，更能帮助学生迅速适应国外的学习生活。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下面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物资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和厦门大学。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物资学院的招办主任孙庆主任。您好，孙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再为大家介绍天津财经大学的招办主任封文波主任。封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今天的第三时间段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电话连线厦门大学的招生办的副主任刘艳杰主任。大家有问题，现在呢您就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了，在微信当中直接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热线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话一起走进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物资学院是一所以物流和流通为特色，以经济学科为基础，以管理学科为骨干，经管、理工、文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公办普通高等院校。学校拥有三个第一，1993年开办国内高校第一个期货专业，1994年开办国内高校第一个物流管理专业，2010年开办国内高校第一个采购管理专业。学校建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两个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经济学、物流管理两个国家级特色专业，物流管理一个北京市属高校一流专业等，建有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国家级教学平台。学校现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留学生等各类在校生近8000人，设有26个本科专业及方向，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几十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流通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尤其在物流、证券、期货等行业中，毕业生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物资学院的招办主任孙庆主任为大家介绍啊。虽然刚刚呢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段片花让大家初步了解了一下北京物资学院，但如果是您作为在学校工作时间这么长的一位这个招办主任来讲，让您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勾勒一下我们北京物资学院的形象，您会怎么样为大家介绍？ 北京物资学院以前是物资部唯一的一所高校，现在是一所北京市属高校。北京物资学院自建校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唯一、国际上为数不多的以物流和流通为特色的高校，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就像刚才片花里所介绍的那样，北京物资学院开办了国内高校第一个期货专业、第一个物流管理专业、第一个采购管理专业。可以说，北京物资学院是我国物流教育的奠基者、开拓者和引领者。同时呢，北京物资学院也被外界誉为我国期货界的黄埔军校。 所以说，这所学校是一所有自己非常鲜明特点和特色的学校，其中的很多的专业也都是自己的拳头优势的专业。那咱们一样一样的给大家来做介绍，咱们先从今年的招生的计划先为大家做介绍啊。我知道今年招生计划还都没有最后定下来呢， 对，还没有最终下达。 对，那咱们参考一下往年的情况。 我来说一下2017年北京物资学院的这个招生计划的一个情况。北京物资学院2017年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全日制本科生的总计划数是1522人，其中在京招生计划数是896人，这896人中也含这个双培计划40人、外培计划5人，在京招生计划数占到了学校招生计划总数的大概是60%。2018年呢，我们预计在京招生计划总数跟2017年相比，应该说变化不会很大。今年学校招生的22个本科专业及方向将全部面向北京招生。会在本科提前批 B 段、本科1批、本科2批都投放有招生计划。 今年呢，学校也会继续在京实施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双培计划呢，目前我们是计划招生48人，跟去年相比应该说是增加了8人。 嗯， 涉及金融学、国金融，还有这个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会计学这四个专业。合作的学校呢是中央财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这是双培计划与去年相比，应该说会增加会计学这个专业。 嗯，今年双培当中会增加会计学专业。 对，计划是这样的。 嗯、好的啊，外培呢？ 外培计划跟去年相比保持稳定，招生专业呢仍然是物流管理，招生计划数是5人。 嗯， 合作学校还是美国的欧道明大学。 嗯。这个外培计划，那对于学生的录取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了吧？是不是对于他的这个英语能力水平就要有要求？ 对，报考我们学校外培计划的考生呢，要求英语的高考，你这个单科成绩不低于110分。 嗯，这个是学生实行的一个是什么模式的一个培养？ 实行的实际上是2+1+1，也就是说学生的前两年呢是在北京物资学院来学习、 嗯、 你的这个成绩包括你在校内的学习成绩、 嗯、 还有你的语言水平达到这个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录取标准之后，在第三年进入美国欧道明大学继续学习，然后第四年再返回北京物资学院。 嗯，这个学生呢等于是在国内读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到第三年在美国去读书。 对，第三年在美国学习一年。 前两年的时候你要达到，至少你要考托福吧。 托福成绩按照美国欧道明大学的这个要求、如果你达到79分的话，这个托福达到 79, 雅思达到 6.5 的话、是可以直接去读书，不用读的这个语言的相关课程。如果说要是在这个标准以下的话，就需要进入他们的语言中心读一些桥梁课程。 嗯，现在已经有同学到国外去读书了吧？ 对，我们有同学去读完已经回来了。嗯，在那边 总体的感觉效果怎么样？ 对，在那边的收获、学生反应还是很大的。 嗯， 无论是从语言方面、各方面包括这个专业方面等等。 嗯，好，那么这是学校今年我们的双培外培计划。刚才孙主任呢，实际上给大家呢把学校今年的招生的不同的批次已经都告诉给大家了。我们的提前批是在 B 段， 本科提前批 B 段是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 对，然后我们有一批次， 对，本科一批次 有二批 和本科二批次， 对啊、一共是这三个批次，大家要搞清楚。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说学校的这些优势的特色的专业吧。啊，我们每年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讲，哪些专业是大家最为集中报考的，或者说最热门的这些专业？ 那我就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优势专业吧。 嗯、 那谈到北京物资学院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我们的物流专业。作为一所以物流和流通为特色的高校，物流专业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我们的物流类专业有物流管理、物流工程、采购管理。我们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全部都齐全的高校。其中呢，物流管理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还是北京市属高校一流专业。 嗯， 但是我们的优势绝对不仅仅局限于物流，因为学校整个的一个发展理念是聚焦物流，打造核心竞争力，带动各学科专业上水平。比如我们的信息学院，这个是物流和计算机相结合，在智慧物流方面有优势。 嗯， 比如我们的法学院是物流和法学相结合，在流通法方面呢有优势。我们的法学专业也是全国唯一一家以流通法为方向的法学专业。 嗯， 还有像我们是作为经管类高校，我们的金融学呀、会计学呀等等，这都是我们的优势专业。 嗯，那这些专业内就是对于北京考生来讲都是每年集中报考的这些专业吧， 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嗯， 好，那么对于， 但是还是建议一个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兴趣来报考。 嗯，特别您说到这个专业上的这个报考啊，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需要考生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信息学院的这个专业上的报考。 对， 这个报考和你最后我们在这个入校之后的培养上，兴许和大家的这个认知上有一些区别和差别。 对，是的。 那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信息学院的这个报考方式呢，是实际实行的是一个按系培养，也就是说考生在报考的时候看到的是信息学院的六个招生专业，这六个招生专业呢是分属于三个系，每个系包含两个专业，考生在报考的时候你可能报的是某一个专业，但是你拿到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被我校信息学院某某系录取， 嗯， 等你进入学校之后完成基础课程学习之后，对你所在系的专业有一定的了解之后，你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系内选择专业。 嗯， 一般来说根据这几年的情况，学生在系内选专业的这个愿望都能够得到满足。 嗯，好，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敏 Blues 问，北京物资学院的校区都在北京吗？ 北京物资学院目前的校区都在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 好啊，这个是一个未来即将要开发的一个地带啊。嗯，好，那么我们说完了学校的这个专业的优势之外呢，再请孙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学校我们在这个人才培养模式上最近这几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新的措施和举措没有？ 实际上近几年学校一直在这个不断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已经形成了校企合作、中外联合办学、这个订单式培养等一些多元化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还比如说我们有暑期国际学校，还有这个相关的转专业政策、辅修双学位等等这样一些政策，目的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这个选择的空间，帮助他们来成长成才。咱们还是再举一个这个物流方面的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物流学院呢有国际交换生项目， 嗯， 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培养模式，是这个推行课堂教学加企业实践的新型双轨制的这种教学方式， 嗯， 学生可以在这个大三的时候进入去德国或者是日本的合作高校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换学习。交换学习期间呢是免收国外学费的。 嗯，啊，这个费用的话是由学校来负担了。 对，是，啊，实际上是免收国外学费的。 嗯， 这个项目呢从2007年9月以来物流学院已经输送了100多名的学生。 嗯，好，那么其实呢关于物资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我们学校也有相关的项目吧。 对， 我们因为这有微信网友问到了物资学院有没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这样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让孙主任再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介绍一下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 好的， 好吧，好的，那么大家呢在我们的成天广告期间呢还可以的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继续留言，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这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邀请天津财经大学还有厦门大学为大家做相关的介绍。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高考转眼到，如何绝地反击？金华学校5一串讲叮咛讲座连续举办15年，36小时集训，串讲学科知识重点，叮咛考场注意事项，必考点、重难点、得分点，一点就透。时间分配、答题技巧烂熟于心。5月1日前报名，立减2000元，另赠1000元1对1代金券。咨询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物资学院还有天津财经大学以及厦门大学为大家提供高校的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的提问到后台，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把问题提给我们的主持人姚迪。另外在这儿呢，张征再次提示大家，4月29号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上午的8:30，教育面对面呢继续会为大家推出一场高招的大型公益讲座。我算计了一下，应该呢这场讲座是在高考之前最后的一个这个小长假当中的讲座了啊，所以呢现场的名额只有300个名额，大家如果想参加这场讲座，请您提前的拨打57354567 拨打这个电话进行相关的报名。好了，那么相关的信息呢我们也已经为大家推送到了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了，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继续呢邀请北京物资学院的招办主任孙庆主任为大家做介绍。上个时间段呢有听众朋友提了想问说北京物资学院有没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学校这方面的项目实际上还是挺多的。学校高度重视国际化人才培养，所以每年呢设立了资助专项基金100万元，用于鼓励学生去海外高校学习交流。总的来说，学校本科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主要是分为学分互认双学位项目和非学位学习交流项目。学分互认双学位项目呢，比如说我们的合作学校有英国学校、美国的学校，采取的是3+1或者是2+2这样一种模式。非学位学习交流项目呢又分为长期交换生项目和短期文化交流项目，比如说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个物流学院的赴德国日本交换的这个国际交换生项目呢就是一种长期交换生项目。这个我们的合作学校也比较多，像美国呀、丹麦呀、日本啊、韩国、马来西亚等等。短期文化交流项目呢是最短的是为期3到4周，比如说有美国、加拿大、丹麦、英国、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总的来说机会还是很多的， 就是大家进校之后这些个都是可以去选择的。 对，就是无论是你选择哪种项目，在报考的时候是不需要填报志愿的，进校之后再根据相关的规则参加。我们的专业教师也会为学生提供这个个性化的海外学习培养方案。 好，我们呢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最近这几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啊，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的是，看录取分数的时候一定不能看绝对分，一定要看相对分。首先呢，这个去年北京二批三批合并成本科二批，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有两类。第一类呢是排名，第二类呢我们也可以参考与一本线的分差。北京物资学院2017年在北京的这个分数情况是这样的，一本的招生文史类最低分是555分，这也是北京去年的这个一本线，大概是排名4000名左右的样子。理工科呢一本是544分，这个是在一本线上7分，大概是在15300名的样子。二批次的招生呢文科是在530分，这个是在一本线下25分，大概是在5500名。理科的二本招生最低分是512分，这个是在一本线下25分，位次大概是在20000名左右。 好，那么孙主任给大家提供的参考的方式就是不是看绝对分， 对， 看相对的， 相对分，因为每年你的分数这个所包含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 就按照当年画的一本线我们来做一个评价。 对， 线上大概是多少，线下多少，然后再结合着 全市的排名， 对排名， 嗯，好的，那么这个数据呢，供大家来做参考啊。另外呢，今年我们在这个录取规则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 我们的录取规则跟往年一样，没有变化。对于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仍然是分数优先，专业志愿之间没有极差，所以对于报考北京物资学院的学生呢，还是建议把自己喜欢的专业挑出六个来，按照喜好程度进行排序。 嗯， 最后我们还是建议在报考本科二批次的时候还是要填一下服从专业志愿调剂。对于享受教育部和北京市加分政策的考生，一加到底，在分专业时候我们对加分也予以认可。我们的各专业呢都没有男女生比例、应届生和往届生的限制。刚才说了，报考外培计划的考生要求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10。报考商务英语专业的考生，我们是要求这个英语口试成绩合格。其他各专业呢都没有单科成绩的要求。 嗯，好。接收听还有 对还有需要提醒一点的是，我们学校的公共外语只开设英语，非英语语种考生进校后需改学英语，所以还是建议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好啊，规则和去年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有必要跟大家逐条的去进行梳理啊，里边有很多的细则是需要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特别关心和关注的。好的，那么对于北京物资学院的介绍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大家呢还有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微信的后台，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会集中一个时间段啊，再请孙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物资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和厦门大学。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来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天津财经大学始建于1958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五所财经大学之一，是以南开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为基础，并从华北、东北地区高校汇集一批经济管理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组建起来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已经建成一所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科为主干，兼有文学、法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八大学科门类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多科型大学，是天津市属重点大学和我国北方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学校深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建设，丰富国际职业教育体系，不断提升办学国际化水平，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育人品牌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在全国30个省份一批次招生，已成为我国财经类院校录取新生质量最好的院校之一。学校与多家金融机构建立定制式培养模式，本科生一次性就业率多年保持在96%以上，学校获得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称号，入选全国就业50强高校。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天津财经大学的招办主任封文波主任。封主任，也首先请您给北京的考生来发布一下我们今年天津财大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计划，还有专业的投放的情况。 好的，今年由于现在的招生计划还没有最终确定，按照17年的话，我们在北京市招生的计划是40多个招生计划，但是我需要提醒北京考生的是，我们学校在北京安排的专业都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优势专业，例如会计、金融等等这些专业，也就是说咱北京的考生可以报考我们学校最热度最高的专业，我们都放在了北京安排要招生。具体到今年的计划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上级部门的最终确定的这个计划来安排招生的。 冯主任的意思就是，咱们北京考生你要想选择天津财经大学这些专业，您就海着报去就行了。 对， 你也不用去挑，这些专业都是好专业。 这些专业都是会计金融的，都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优势专业。刚才片花里说到了1958年建校，现在是60年，这些专业应该说是跟着建校之初就有的专业。 咱们给大家这个简几个专业 分别介绍介绍好不好啊？ 好， 您把咱们这个在北京投放这几个专业咱们都拎出来给大家先亮亮相 啊。是的，是这样，我们学校的话首先是以经济和管理为主干的这么一个学校，其中的话拿两个专业来介绍吧，会计金融。我们在会计和金融里边分的这个还细分为很多的专业方向，例如会计学里边有注册会计师啊，有财务会计啊，国际会计等等，金融学里边有国际金融，有这个证券投资，还有这个房地产金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传统专业。所以说的话，考生在报考的时候，按照这个自己的这个兴趣，可以说不用挑不用拣，当然了也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因为这些专业方向上从培养的从特点上从这个课程设置上还是稍稍有一些差别的。 如果要是让您给排一个序列的话啊，每年咱们在这个招生录取按分数算的话，哪些专业是比较靠前的？ 相对来讲，可能还是注册会计师，国际会计学的注册会计师这个方向的，和会计和金融学的这个国际金融，这些方向的分数相对还是比较高。当然了，因为这些专业之间的话都是区别也不是太大，所以说的话，它分数也差不了太多。 好，这位潇潇呢，想问封主任，说学校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金融学。还有这个是能源金融是吧？ 对对 啊，而这个专业是单独代码招生吗？是不报不录的吗？ 对，从这个2016年我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是跟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开办的一个本科的3+1的一个教育项目。从2016年招生以来，我们就是在北京的话也是安排了这个单独的院校代码，也就是说天津财经大学这个单独的代码下边只有这一个专业，并且我们从章程里也都去进行了一个告知，这个专业由于它是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相对有一些高的费用，所以说的话，我们在章程里也明确，这个专业是必须要明确填报有志愿的，不能够有调剂志愿的。当然如果要是最终在北京的这个招生批次里边能够给到一个单独代码，然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也就在这个专业代码下面只有这一个专业。 就是现在的话，我们这就是一个单独代码招生的一个专业，是吗？ 对，从近2年我们招生都是按照一个单独代码招生的。 这也就意味着大家，如果你要不报的话，肯定不会录。另外一个，你如果没报的话，你说我填其他的专业填了服从调剂，学校也不会把你调剂到这个专业的。 因为这是保护了一个考生的一个他的基本的一个选择。 对，这个专业，咱们去年在北京有招多少？ 这个专业的话，我们分文理科加一起，一共是招了应该是十几个人。 十多个人啊。这个专业刚才您说这个学费不菲。 倒 多少钱？ 我想倒也不是说不菲，因为相对于普通类普通类专业来说的话，它可能要偏高一些。每年的学费，国内学费是34,000。人民币。当然如果到第四年要到国外去的话，那是要按照外方的院校的收费标准的。2016年对方学校的收费标准是20,000多美元吧。 因为是3+1，3年在国内，1年在国外。 对对对。 是吧？那最后毕业之后我们是能够拿到双证书吗？ 它是这样的。在国内这3年，然后有在天津财经大学学习，然后达到了对方要求的一个达到对方学校要求的一个标准才能出去。出去之后修完了对方的课程，并且符合对方的要求之后，是可以再授予对方学校的学位的。 就是你要满足国外这所院校它的考核的标准。 对对对。 你就可以拿双证书了。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学校在选择的时候也是不是说对方学校随随便便的一个学校就可以出去的。因为对方学校对这个考生对这个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成绩也都是有一个考核标准的。 这个专业对于报考的考生有单科成绩的要求吗？ 目前来讲我们叫没有单科成绩要求。但是我需要提醒一下的，毕竟的话这个专业是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并且从这个入学之后第一学期就有外教进来，所以全英文授课，用的是全英文教材。所以说的话相对来讲还是外语成绩要比较好一些的考生。 报这个专业比较好。学习起来无论是从这个难度啊还是兴趣方面的话，我想都是有好处。如果说本身自己的英语相对要不是太喜欢的，要慎重的选择这个专业。 相比较来讲，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它的录取的分数和其他的这个普通专业录取分数会相差大吗？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从那2017年来说的话，我们学校普通类专业都在本科一批里边招生，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去年是放在了本科二批里边招生，从这个专业的话，我文科和理科来讲的话，基本都在一本线上下一点儿。 一本线上下一点，那这样，那您给我们这个北京的考生介绍介绍咱们最近这几年的录取分数情况。 好的，从两个方面来介绍吧。除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在二批里边招生，去年的话我们文科录到了552分，是在一本线下的三分。理科录在了544分，是在一本线上的七分。这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也在二批里边招生的这个专业。其余的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传统优势专业会计啊金融啊等等这些专业，在本科一批里边招生的话，文科录取的最低分是593分，是在一本线上不到40分。理科的话录到了588分，是在一本线上不到50分，是这么一个水平的。 好，那么其实这个分数呢，因为招生的计划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也就没给大家提供这个排名的情况了。 对这个分数的排名的话，我想很好去对应的。同学们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去年的排名情况。另外的话，从这个我刚才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情况，例如我的理科的544分的这个跟咱这个北物资的这个分数都是一样的，一万多名。然后这个552分的话是在一本线下一点，我估计也在文科的这个552分是在4000多名。当然了，这个文科的我们普通类的专业593分的话大约是在2000名以内吧，1900多名。理科的588分的话可能是在8400多名的样子。 大家到北京教育考试院这网站上有一分一段表， 一分一段表一对应就可以， 大家一对就可以了。好，这是在北京的录取分数的一个参考。今年在录取规则上有调整吗？ 这个我们学校近几年的话从录取规则上一般是不会做调整的。跟这个北物资我们基本都差不多的。首先一个，对进档考生的在专业安排上也是按照分数优先，所以说的话我们建议考生对自己最喜欢专业可以往前放一放，然后稍微拉开一点档次，填满六个专业志愿。并且刚才也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所有的专业应该说是都是非常好的专业。就看个人的喜好再去进行一个排序了。 有极差吗？ 专业之间是没有极差的。然后刚才说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是要有明确专业志愿的。 是的。好，另外呢我们天才呢还有一个是人才培养的特区，就是这实验班。是吧，这个实验班呢你也给北京考生咱们来介绍介绍。这实验班咱们是志愿填报的时候要填，还是入校之后我们还可以有一个二次选拔？ 好，这是涉及到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特色方面的。我想的话我们就说这一个的时候我再去把另外两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来说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实验区下边设着三个实验班，分别是会计、金融还有统计。这个在录取的新生当中我们是按照分数总分先排个序，按照各省招生计划的不超过5%来进行选拔的。从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您是看不到这个 实验班的 这个，所以说您无法填报，因为它也是从新生当中进行选拔的这么一个项目。这是实验班，也就是说从录取的学生当中好中还有选优。 优中选优， 对，组建这个实验班。因为这个实验班是要进行一个专业精细化培养的。所以说它是单独的是小班授课，包括给学生配备了导师，包括重新这个设计了教学的 计划安排了相关的课程，包括它的教学模式上都是一些全新的一种模式，所以说这是重点打造一个好中选优的这么一个特色。 这个是入校之后立刻做选拔， 对， 这个就是根据你的高考的这个成绩，立刻去做 选拔，总成绩先划定一个范围，然后是根据数学和英语来进行一个排序，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空间，进不了申班也没有关系，还可以辅修，还可以申请这个双学位，还可以进行主辅修互换， 好，那么这是学校的一个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特色啊。来看看微信网友芒果想问一下，说天津财经大学一本金融学和二本金融学有什么区别？ 首先来讲，这个一本和二本这个概念，完全是一个根据这个招生工作的需要进行一个人员划分的。进校之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包括在这个一本的金融和二本的金融都是在金融系下边统一进行培养的，无论是老师，无论是这个上课都没有任何区别的，包括最后颁发的毕业证书上，只不过就是专业名称不同。没有任何叫一本的二是二本的这种字眼的体现。所以说的话，我想对于这个一本和二本大家应该有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吧。 好，这个刘展金问一下，刚才封主任讲到的实验班的学生，说进入到实验班的学生未来保研的几率会不会比较高？ 是，从我们学校的对这个实验班，因为它毕竟实验班是从好中又选出来更好的一个苗子进行培养的，所以说在将来的这个实验这个保研上也会给予一定的这个政策倾斜的，从名额上是要给予一定的这个照顾的。 李子昂问，天津财经大学可以转专业吗？ 我们学校没有就是直接转的，除了刚才在新生当中选拔进入到实验班之外，可以通过这个辅修啊双学位这种去学习其他专业的课程。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如果学生对于这个所学的这个所录取的这个专业不太感兴趣或者什么的话，你可以通过去辅修其他的专业，同时学两个专业，我想这是对一个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个很好的一种平台。 但您的意思是说学校是不提供转专业这些？ 没有，说是直接转的。 没有直接转的。 对，入学之后就是说直接转的没有。 是没有，但是你在大学四年学习过程当中是可以提出的是吗？ 是可以辅修，你可以提出辅修，在大学一年级时候，因为我们对这个辅修的话门槛设的非常低，只要你所有的课程及格，英语通过四级，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辅修的平台里边去。 但是你不能够放弃你 对原专业是 原专业是不可能放弃， 对对对， 说我放弃原专业我就去学一个新的专业， 这 是 这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好的，好了，那么关于这个转专业这问题呢，网上也有提给咱们北京物资学院的，过一会儿孙主任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咱们物资学院的转专业的还有辅修的相关的情况吧。好了，那么马上呢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期间呢，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把问题提给我们场外的节目主持人姚迪。微信后台呢还有很多发来您电话的，我知道您是在报我们29号的这场高招讲座，但是电话您需要拨打的是5735-4567 5735-4567，拨打这部电话才可以能够报名，只有300个名额。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物资学院、天津财经大学还有厦门大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服务。您有问题呢，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再次提示大家，4月29号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上午的8:30，教育面对面继续为大家推出高招大型公益讲座。这场讲座呢，我们将会围绕一二本院校的招生政策进行相关的解析，另外包括中外合作、双培、外培会为大家进行一个对比分析的解读，解决考生自我定位还有院校定位的困惑。这场讲座只有300个名额啊，也就是说只有300个现场的座位。那么请大家呢提前拨打预约电话5735-4567 5735-4567，拨打这个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好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来看看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请天津财大的封文波主任回答一下啊。这位微信网友叫安迪啊，天津财经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这个专业的毕业前景怎么样？ 公共事业管理， 对，公共事业管理，咱们在北京有投放这个专业吗？ 没有，不在这儿招生啊。 不在北京招生是吧？ 对吧？ 哦，那有可能是我们外地其他的这个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你也顺便给介绍一下吧。 首先来讲，我想这个公共管理专业的话，应该说是从今后无论是从国家的这个发展需要，还是从社会的这个需求上面，应该说它的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对于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公共管理的这种服务的水平也会要求的越来越高，要求的越来越迫切。所以说的话，在这个专业里边学习完了之后，可以通过这个自己的学习的专业知识，能够更好的去到一些相关的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里边去进行一个为社会为国家做出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提服务的这么一个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想这个对于考生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我想从今后的这个就业方向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最近这几年咱们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的情况怎么样？ 从我们学校本科生的就业来讲的话，这些年一直都在96%左右。大部分学生都是以就业为主的。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先提到这儿，大家对于天津财经大学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的提给我们，我们还是最后会给大家留出一个时间啊，请我们的赵办主任再给大家做集中的回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共同进入到厦门大学的时间了。过一会儿呢，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为大家连线到厦门大学的招办副主任刘彦杰主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建校以来，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居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大学。建校迄今，已先后为国家培养了30多万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厦门大学学习生活过的两院院士达60多人。学校设有研究生院、27个学院（含76个系）和14个研究院，拥有3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50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拥有5个一级学科和9个二级学科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涵盖38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31个博士后流动站、9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 好，下面呢我们来电话连线厦门大学招办副主任刘艳杰主任。刘主任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好的，那么这个时间段一开始我们先要给刘主任抛出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北京的考生啊提的这个问题已经快刷屏了，他说想特别了解一下这个厦门大学的加更学院和我们厦门大学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啊，您可以简单的给他先介绍一下吗？ 我们厦门大学加更学院呢是公有民办二级学院。 嗯， 我们两个学校呢是两所学生，就是这个厦门大学和厦门大学加更学院是两个学校的这个招生。 嗯，这是分属于两个不同招生序列的。 对对对，是的。 嗯、好，而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厦门大学的招生。啊，好的，那么下面呢请刘主任也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啊，今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基本情况计划现在有了吗？ 我们2018年分省分专业的招生计划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我们基本上呢预计是跟2017年持平的这么个情况。 嗯， 那2017年我们在北京招生了的计划数是58人，那其中呢文科是19人，分布在13个专业类里，理工科呢是39人，分布在21个专业类里。那考生呢可以查阅我们厦门大学招生网，查看我们的在北京的这个分专业计划。 嗯，每年会根据北京的这个生源的情况，我们适当的会做一些计划上的调整吗？ 这个调整可能也是微调，应该会相对稳定。对啊，相对稳定。对， 好的啊，这是2017年在北京是58人，今年的基本上会维持一个稳定的态势啊。那么在这个专业的设置上，今年专业上有什么样的调整没有？ 我们学校今年新增了两个专业，一个呢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那另外一个呢是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嗯，一共是新增加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特别是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今年呢我们在过往的这些高校当中，很多的高校都新设置了这项专业，我们厦门大学这个专业的特点优势又在什么地方？ 好的，我们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呢，它呢是一个这个我们主要是培养它掌握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相关专业和知识，具备这个大数据的存储设计、数据挖掘、并行计算、网络编程等方面能力的研究型和应用型并重的这个复合型人才。那将来呢这些学生啊都可以到企事业单位去从事一些数据分析的工作，处理一些海量的数据，并且利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应用问题。 嗯，好，那么这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另外还有一个电磁场与无线技术，这个专业毕业之后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嗯，这个专业从事的工作啊就相对来说就更专业了，他们主要是从事这个探测，比如说资源探测，从事这个医疗设备、通信工程技术、广播电视、雷达、电子元器件这些领域的这个研究啊，或者是从事这个教学啊、工程设计啊、技术研发啊、产品设计或者是管理方面的工作。 嗯，好，这是今年新增加的两个专业。另外除此之外，每年我们厦门大学在北京投放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专业吗？ 我们学校的这个优势专业是很多的哈。我们今年呢我们有五个学科进入了国家双一流的这个建设学科，比如说像化学、生物学、海洋科学、生态学、统计学。那我们在2017年呢有七个一级学科，海洋科学、应用经济学、化学、统计学、工商管理、法学、生物学都进入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的前10%。那我们还有14个一级学科进入了10%到前20%这样的一个序列，这个考生和家长都可以关注。 嗯，我们这位微信网友微微圆啊，厦门大学哪个专业最牛？这个要是让刘主任挑不太好挑吧。 我想这个问题是这样，比如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考生个人的这个兴趣哈，或者他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比如说我们如果学生呢想将来呢能够进入研究领域进行这个硕士生啊或者博士生的学习，那我想呢我们就选一些基础学科，特别是我刚才点到的这些重点学科啊，评估排在前10%的这些学科，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如果考生和家长就是对未来的这个规划呢是我直接要去就业，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可能应用型的专业和学科，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财务管理啊，像我们的这个新闻啊，或者是我们的金融学啊，这个航空航天呢、啊、这些应用型学科专业学生就业都非常好。主要看考生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 微信网友木木想问您说，学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种通识教育啊，说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招生是按照大类进行招生呢？ 是的，我们学校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大类招生，大类培养。那原则上呢，我们是一个学院就按照一个专业大类进行招生。那考生进来以后呢，我们在一二年级重点学习的都是公共课程和学科通修课程。那二三年级呢，学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那他们可以再进行这个确定自己的这个专业方向。 我们今年一共有多少个大类？ 你说我们的这个学科专业大类， 对 吧？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多的。对，我们在这个北京投放的文科的，我们是招了13个专业类，就是2017年。理科呢，理工科呢，我们是有21个专业类的招生。 每一个类实际上就是大家填的一个志愿，但 是 但是入校之后呢，我们是进行这个2年的这种打通院系界限的通识教育的培养，然后再进行这种专业的分流。 是的。 好，那么其实这也算是学校的一种人才的培养的特点和特色啊。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人才培养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吗？ 是的，我们这个除了实行这个通识教育之外呢，学校还有这个双学位主辅修的制度。学生入学以后呢，还可以有转专业的制度。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境内外的这个交流生的项目。我们还有这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的计划，有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班，有卓越人才培养教育计划，有国际化教学试验班等等。我觉得学生进入厦门大学以后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质特长、你们的兴趣、你们对未来的规划，来加入到这样子不同的基地班或者是不同的训练计划中来。 刚才刘主任您所介绍的这些，不论是基础学科拔尖的这个学生的培养，还是像国际化的试点班等等等等，这些项目都是同学们入校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选拔，对吗？ 是的。 这个是根据他的学业的成绩进行选拔，还是有专门的考试？ 根据他们的就是学生自己报名，我们再进行选拔。对， 那就是说每一个同学大家都有机会。 是的， 是吧？其实呢，关于转专业这个制度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学校会给同学们在4年学习生活当中提供几次转专业的机会啊？ 我们这个首先呢，学校实行的是这个大类招生，所以呢，大类招生之后呢，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的志愿满足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是转专业的这个同学，每年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根据就是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一个发展变化，还有学校的这个教学资源情况，我们每年呢就确定每个学校确定一下，你们可以接收多少个学生转专业，然后有多少个计划数，哪些专业接收这些学生，然后呢学生就可以去报名，然后去申请。 好，那么给大家介绍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的特色，下边呢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这几年在北京的录取分数的情况吧，也给我们北京的考生介绍一下，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的，我们这个2017年在北京的这个录取分数线，文史是622分，理工是625分。那2016年呢，文史是596分，理工呢是647分。2015年的招生分数是文史646分，理工是666分。这个在我们招生办的网站上都有公布。 在今年的录取规则上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吗？ 今年我们基本上会保持跟往年的这个稳定了。那我们今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艺术类的各专业的志愿之间，我们不设分数级差。 这是今年首次。 是的， 我们的艺术类各专业志愿之间是不设级差的。 是的。 其他的专业之间还是有级差的吧？ 是的。 这个级差是多少？ 5分。就专业志愿间的这个分数级差总分值是5分。那你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 分数极差是两分，那么第二和第三专业志愿以及第三和第四专业志愿之间的这个分数极差就是一分。 嗯，另外呢，对于这个加分的政策，我们学校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加分的政策我们就认可这个北京的教委会制定的有关加分政策。 嗯，是加到专业当中吗？ 你是说录取吗？ 对，录取的时候我们是加到、一加到底是吗？在专业录取的时候也是会算计算到他的加分的这个分数吗？ 是的。大家具体可以参考我们的应该是在六月初左右，我们会公布我们2018年的本科的招生章程。 嗯， 对，大家可以参考。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唐唐想问一下夏大老师啊、海洋生命科学专业大四实习会在什么地方？如果毕业之后想回北京，在北京会有什么样的就业机会吗？ 这个专业呢，这个专业，它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实习呢，由各个学院在具体的在安排。那么他们学院都有一些，实习实训的一些基地。那就业呢，这个学科专业的升学率是比较高的，就厦门大学整体毕业生的这个升学率都比较高。那就业呢，我们学校每年都有2000多家的单位会到学校里来，跟学生进行这个双向选择，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或者自己的意向哈，可以跟就是落实具体的这个就业单位。 嗯，但会不会这个专业因为学习的是海洋生命科学啊，一般实习的时候会不会都是沿海城市会更多一点啊？ 这个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啊。 对对对， 但是呢并不意味着你在北京没有就业的机会。 对，是的。 嗯， 如果学生对这个学科专业有兴趣的话，可以查找我们这个学院的网站，那么他们每年的这个课程设置啊，包括实习实践的安排啊，这个学院都有具体的信息在网站上，学生可以浏览和查阅。 嗯，好，我们还有另外这个微信网友栗泽浩问一下，说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金融和管理这个专业怎么样？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 是的，我们在北京有招这个中外合作，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是有招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那这个，2017年我们的这个金融学类，是厦门大学跟爱尔兰这个都柏林商学院合办的一个金融学类，还有一个是工商管理类。 嗯， 对。 这个专业和这个其他的普通专业在录取分数上会有多大的差别吗？ 会有不同。 嗯， 会有这个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专门的查到，我们有厦门大学与爱尔兰都柏林商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这个招生简章。 嗯， 也可以去访问我们厦门大学国际学院的这个网站。但这个专业招生进来，他入学以后是不能够转入其他专业学习的。 嗯，好，相关的细节的问题啊，大家呢可以选择登录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学校的招办的咨询电话啊。所以呢，最后请刘主任给我们北京的考生留一个咨询的联系方式。 好的，我们厦门大学招生办的联系电话是0592-218-8888。 嗯，0592-21后边是5个8。 是的。 对，大家呢记好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邀请刘燕杰主任和大家呢连线到这里，再次感谢刘主任，谢谢。 好，谢谢，谢谢。 好，再见。 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最后这点时间啊，我们邀请现场的两所学校招生负责老师为大家集中回答一下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通过电话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北京物资学院一本和二本两个批次算一个院校还是两个院校？也就是说报志愿的时候是否一批不需要填调剂，二批才填这个调剂呢？ 是一个院校， 嗯， 一个招生代码。 一个院校一个招生代码， 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在京的招生代码都是1070。 嗯啊，也就是 ZH 这个问题也跟您回答了啊，物资学院一本二本算一个院校吗？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招生代码也是一个，只不过是批次的不同。 对啊、嗯，好，那么来看看大美丽啊，他想问说北京物资学院这个转专业的政策是什么，说从物流工程专业能转到物流管理专业吗？ 可以的、嗯、现在我们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实际上是非常的灵活的、 嗯、 学生在校期间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也就是在大一结束之后和大二结束之后你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文科和理科之间的专业可以相互转，一本和二本之间的专业也可以相互转。 一本和二本的专业也可以相互转、 对，是的 啊。 所以说这个转专业的政策还是非常灵活的。 嗯，那实际上就是大家你在这个北京物资学院，我们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一本二本因为都有专业嘛， 对， 您都可以填。 对，都可以填。像刚才这个、 嗯、 那个问题啊，是否一批不需要填调剂、 嗯、 二批才填调剂。我刚才在这个本科一批次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说这个建议填调剂是因为什么呢、 嗯、 因为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你的这个分数情况来慎重的考虑一下是否填服从专业志愿调剂。如果一批万一没有录取的话、 嗯、 没有被心仪专业录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二批的一些专业， 对， 很多专业来供你选择。 嗯， 这个不仅适用于报考我们学校啊，也适用于报考其他的学校。 对， 但是北京这个本科二批、本科三批合并为本科二批之后，如果说你在本科二批次也不服从专业志愿调剂的话，你进档之后就会被退档。 那你只能就专科了。 对，退档之后呢，今年滑档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嗯、可能就更不容易被心仪的专业录取了。 这个是最适合像物资学院这样既有一本专业又有二本专业的院校。 对、 啊、 而且我们还有灵活的转专业政策， 对， 还有这个辅修，还有双学位、 嗯、对，而且还就是像这种一本二本同样都有的院校，而且一本二本还都有相同的专业录取的专业，这样 一本二本之间可以互相转， 可以互相转、嗯、 对，专业不同、 啊、 但是可以互相转、 嗯、好啊，这是一个志愿填报上的技巧。另外一个在这个辅修上面我们也是比较灵活的吧。 对，辅修这块呢、 嗯、 是有辅修和辅修双学位两种、 嗯、 辅修的话呢是在大二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辅修了， 嗯， 修满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拿到辅修证书或者是辅修双学位的证书。 嗯，好，那么这样我们先请两所学校老师，咱们先公布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电话好吧。孙主任，咱们先说说北京物资学院，我们的咨询联系电话是多少？ 我们有两部招生咨询电话，8953-4409， 嗯， 或者是8953-4469。 好 啊、我们也欢迎考生和家长坐着地铁六号线到物资学院路站下， 嗯， 出来就能看到我们学校了。 好嘞，好，来看看我们天津财经大学冯主任我们的咨询电话。 我们招生办的咨询电话是0222-2817-1399。 嗯，好的， 0222-2817-1399。 啊，前面标了拨打区号啊、 嗯。是的。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就邀请我们现场的两位招办主任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有问题呢，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或者呢，有时间我们到学校里边去逛一逛、走一走啊。好吧，那么再次感谢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感谢你们。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教育面对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以及东北财经大学。大家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拿起手机，把您的问题留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的后台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